也与你相遇。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我是张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 周一到周五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无数次的说到，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为正义时刻准备牺牲，或者是唯唯诺诺无法声张，又或者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屈身于现实的生活。当你周围的人逐渐迈入中年，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朋友再也不是随叫随到了，你们一起共享着这个社会的生活的压力，但是却无法分享彼此的快乐。你们再也没有办法在小酒馆里面彻夜长谈了，没有人陪你在街头疯闹的时候，你是否有那么一刻觉得浪费了青春最好的时光呢？当你站在街头，车速和时间一样飞快而过，这个城市越来越精彩，摩天大楼直入云霄，但你却很难再找到初次和他相见时的喜悦了，你又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呢？这里是越长大越想放肆追寻青春的朝夕音乐。 Simona， 当你老了，过往的岁月如今浮现在你的面庞，多希望我早就了解到那种炙热的感觉曾经来到我身旁。这首歌来自 James Blunt， 1973。 Simona 是一家起源在1973年的酒馆，每一个周六 James Blunt 都会在那里待到天亮。在经历了时光的消退之后，他和 Simona 有了难以忘怀的感觉，就像我们对身边的事物也曾经如此的动情。于是呢，这份独属于他的感觉变成了这首1973。我们都曾会对某样东西产生感情，那种感情不是爱，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拥有和静止而来的占有欲。甚至我们也会对某个人产生类似于喜爱一件物品一样的喜欢。比如喜欢一件衣服，是因为你觉得它非常的好看你才会喜欢，哪怕是喜欢，你也只会把它披在身上去炫耀而已。喜欢一个人就不一样，你只想得到，也不愿意去跟别人分享它，你只愿独享，你不会愿意别人碰触它，或者让别人注意到它，哪怕别人多看它一眼，你都会觉得不舒服。这就是喜欢一个人和喜欢一件东西的差距。然而在喜欢一个人和喜欢一件东西之间，我们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反应，有可能你会把这个东西视为你生命当中像人一般的存在。当然有一些人，你也可能仅仅是喜欢一件物品一样喜欢它。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组合，叫做 Lady Antebellum， 这首歌叫做 Heartbreak。It's time to take a heartbreak out late. Solo on a Saturday night, going out without a plus one. I'm done falling over, pick up the lines. I'm single for the summer, I won't rebound. One letter to another, or be tied down. I'm sleeping like a queen in the California king. I think it's time to take a heartbreak. 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叫做想逃离的朝夕。当然你也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这些平台上面你都可以来跟我沟通互动。那刚刚我们听到歌曲来自于第53届格莱美音乐奖颁奖盛典上面拿到了包括年度最佳单曲、年度最佳制作、最佳乡村专辑、最佳乡村组合、最佳乡村歌曲在内的5项大奖，成为当届格莱美音乐奖获奖最多的音乐人。他们叫做 Lady Antebellum， 这首歌叫做 Heartbreak， 但是这首歌的歌名却不是心碎的意思，而是说让心休息一下。这个 break 的用法呢，就像是我们说 take a break， I just wanna take a break， 所以希望每一天晚上的朝夕音乐就是你的 heartbreak time。 下一首歌的节奏已经响起来了，这首歌叫做 It Takes Two from Keller Jepsen， Let's check it out。 Get a plaque, 'cause it takes two to carry all the big things. It takes two to end up with a shiny ring, 'cause it takes two to end up with the final things. If you run through the field, you might miss the better things. It takes two to make a thing go right. It takes two to make a hot side. It takes two to make a thing go right. It takes two to make a hot side. Now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You and me.Take two, bringing new moves to the old school. Time for the whole world to enjoy the view. We can go left, they can go right. Save me a dance for the end of the night. When I'm with you, it's a party. Now, Mike, well, you know, when I count to three, I want y'all to get busy now. 1, 2, 3, get loose now. Looking for you. Some people lie, but they're looking for magic. Others are quietly gone. could for something new. Cause wherever I go, I'll be looking for you. Some people try, but they can't find the magic. Others get down on their knees and they pray. I come alive when I'm close to the madness. No easy love could ever make me feel the same. Make me feel the same. Make me feel the same, same, same. And I know 这首歌来自 One Republic， 叫做 Wherever I Go。 刚刚两首歌曲，一首来自 Kelly Jefferson， 另一首歌来自 One Republic， 他们都将在4月30号来到北京来参加 The Grammy Festival 北京站的演出。 Wherever I Go 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耐听，整首歌的混音效果听起来也让人特别的舒服哈。Jerry 的地方依旧很怎么讲，顺滑。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Ed Sheeran 在2014年6月发布的 Multiply 当中，这是他个人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首发单曲 Sing 由 Pharrell Williams 制作。诶，巧了哈， Pharrell Williams 飞董也会和大家在4月底来见面。这张专辑的豪华版专辑里面收录了霍比特人2主题曲，叫做 I See Fire。 然而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都不是我之前介绍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Bloodstream， Check it out。 Couple women by my side. I got sinning on my mind. Sipping on red wine. I've been sitting here for ages. Ripping out the pages. How'd I get so faded? How'd I get so faded? Oh, no, no, don't leave me lonely now. If you love me, how'd you never love me?Free my mind. This is how it ends. I feel the chemicals burn in my bloodstream. Fading out again. I feel the chemicals burn in my bloodstream. So tell me when it kicks in.I've been looking for a lover. Thought I'd find her in a bottle. God make me another one. I'll be feeling this tomorrow. Lord forgive me for the things I've done. I was never meant to hurt no one. I saw scars upon her

十年无所谓。 你和他没有如愿，短短半年内开始